我们曾经年轻，我们曾经年轻，我们是黄昏日落西山点点的霓虹灯。我们曾经年轻，我们曾经年轻，我们是沙滩随波逐流翩翩的小贝壳。霓虹灯在黑夜里照耀四方，小贝壳是阳光之下你小小的希望。我们曾经年轻，我们将会长大，长大的我们将是万丈光芒的灯塔。长大的我们将是万丈光芒的灯塔。